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24集，狼王堡。狼王堡地处西北，比北海的位置稍微偏西一些，地势险要，在西面一点就是魔鬼城了，也就是火凤堂的所在。火凤堂西边是茫茫沙漠。说起来，狼王堡绝对是个传奇的所在，狼王萧同海和女中豪杰廖杰那都是风云人物，这二人在西北一带也是无人敢惹，且此处地势凶险，易守难攻，加之萧同海和赵普关系甚好，这回儿子拜了他做师父，更是亲上加亲。西北一带和赵普关系好，就意味着谁都不能动你。慧眼修罗就是漠北一带规矩的制定者，而他的规矩也很简单，只有一条，安分守己，过好自己的日子，欺负人不行，被人欺负也不行。白玉堂他们快马赶往狼王堡，赵普骑着黑霄，背后坐着公孙，搂着他的腰，穿着件斗篷。白玉堂骑着白云帆，展昭骑着早多多，身上背着个兜子，兜子里坐着小四子。说起来，展昭这个兜子是细心的折影发明的，众人有时候骑快马要带着小四子十分不方便，如果单手抱他，单手拽着马缰绳容易有危险，可不抱他吧，他自己坐不稳，万一掉下去呢。折影参详了一下当年赵子龙长坂坡救阿斗时的情况，赵云就是把阿斗揣在护心镜里，于是他根据护心镜的原理做了个软的背囊，背在前边的。这背囊是用上好的羊绒做的，又柔软又有韧劲儿，防风防沙防雨还保暖，不用的时候就折叠几下，可以变成一个小荷包，让小四子背着还能放东西。用的时候抖开给大人穿上，然后小四子往兜子里一坐，再坐在马上，就怎么都不怕掉下来了。本来这兜子是给赵普带的，不过展昭觉得有趣，就拿过来自己带上了。小四子钻进袋子里，选了个舒服的角度，决定打个盹儿。天尊和阴侯是施展轻功去的，赵普本来也想给这两人弄两匹马，不过他俩显然不喜欢骑马，而且飞着更快更轻松。小五一会儿跟跟天尊他们，一会儿又跟跟白玉堂他们，和众人一起去。跟在后边的是几个影卫，拉了一辆轻便的战车，里边装着赵普给萧同海捎去的一些礼物。众人都知道，狼王堡最近新添了一个小公主，赵普临行前特地问庞飞要了一些好看的衣服。听说是给萧同海闺女的，庞飞也会办事儿，将给香香准备的衣服从婴孩到嫁衣，他亲自挑花样剪样子的20套裙子做了2份，一份给赵普，让他装了满满一箱子带去。虽然只是20件美美的裙子，值不了多少钱，不过这可是大宋皇妃亲自挑选的，还和大宋小公主是同一款式。除了赵普，众人其实都是第一次来狼王堡，之前众人都不清楚为什么叫狼王堡，现在一看明白了，原来要进入狼王堡必须走过一条长长的山沟，而这条山沟两边两座高山的造型像是两只蹲着的巨大的狼。 哇，这山门好气派。 这条山沟已经被狼王堡修剪成了平坦的马道，两座石狼山之间架起两扇高耸入云的山门，山门之上有巨大的狼王堡徽章，就见是一个巨大的乌金环，正中间有一个威武的黑金狼头雕像，双眼像是用绿宝石做的，再加上白玉的底座，这打远了一看就跟半空中有一只巨大的狼在俯视着进入狼王堡的人一样，实在是威风， 看着真气派啊。 白玉堂也点点头，起码萧同海的审美很不错，有品味。众人来到大门前，上边就传来了号角声，随后庞大的山门朝两边开启。山门内 就见远处一只人马跑了出来，为首一个30多岁的男子，长得是撩人的精悍面容，五官与萧良四五分相似。萧同海看到赵普乐了，伸手指他：“ 九王爷来得正好，不准走了，喝了我闺女的满月酒再走。” 狼王堡的人不少都是辽人的生活习惯，毕竟原本就是辽人。和辽国的辽人不同，这里的人都喜欢赵普，一见他来，山头上的士兵都举着兵器吆喝，这是一种迎接英雄的方式。游牧族大多好战，就算安顿下来了，崇尚武力，崇拜英雄，也是他们血液里流淌着的东西。赵普是打遍塞北无敌手的强者，赵普是不欺负弱者的英雄，这两点足够让狼王堡的人喜爱他。狼王堡的山头上还养了不少狗，看到有生人进来了都汪汪叫。正这时，小五突然从一旁跑了上来，到了萧同海眼前，突然虎啸了一声，似乎是跟那些狗和对面的马打招呼。小五是挺热情，可是跟他面对面的那些马和狗可受不了了，山崖上的狗都看身边的将士，那意思这位打哪儿来的。萧同海身后那些骑马的兵将也是一愣，特别是那些马匹吓得连退了好几步。不过萧同海骑着的那匹黑马却是没任何反应，他就撩起眼皮瞅了小五一眼，非但没跑，还冲上前两步抬蹄子要踹他，惊得小五赶紧躲黑萧身后了。黑萧上前一步挡住那黑马，瞪他：“ 长马，你干嘛呢？欺负老虎啊？要脸吗你？”“ 哼，你个黑杂毛，那黑猫是你带来的不？” 那黑马显然认识黑萧，于是两匹马就对着叫，小四子就被吵醒了，捂着耳朵探头出来看。 萧萧和谁吵架呢？ 萧同海这匹马叫长毛，虽然和黑萧一样全身乌黑，但不同于黑萧那黑亮的短毛，这马浑身长满了黑色的长毛，额头的毛连眼睛都快遮住了。这马是大冤马，性格彪悍，而且体型巨大。其实也不怪他不怕老虎，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老虎，还想呢这猫怎么这么大，莫非也是大冤产呢？赵普给萧同海介绍了一下展昭、白玉堂、公孙，萧同海一听全是高人，很是开心，一一认识。众人明白了赵普为什么和萧同海能成为好友，萧同海性格豪爽，为人又坦荡，是个英雄，自然也对展昭他们的脾气，很快就彼此称兄道弟。正这时，天尊和阴侯到了。 哟，老神仙，多年不见了。 萧同海立刻翻身下马，跪地给阴侯磕头，阴侯笑了笑点头：“ 许久不见。”“ 哎，认识的呀， 我年幼时在山中遇险，幸得老神仙救助，还教了我武功，我就是凭这一身功夫才能保得家人平安，这是我的大恩人。” 萧同海似乎也并不知道阴侯的确切身份，只是记得这个是恩人，于是其他的都不在乎。展昭对萧同海的好感又升了几分，阴侯会救他还教他功夫，表示肯定他的人品和天分。萧同海亲自迎着众人进去，这时候他就注意到展昭身前挂着个袋子，里头鼓鼓囊囊的，还有个黑乎乎圆咕隆咚的脑袋在动。 这位是？ 萧同海刚问，小四子就探头出来了。 啊，我儿子。 萧同海倒抽了一口冷气，盯着整个脸蛋露出来的小四子。 哎呀，这娃的娘得温顺成什么样才能跟修罗生出个小菩萨？ 我干儿子。 哦。 萧同海心情总算平复了一些，正想问问明星，就听远处传来一声嚷嚷：“ 景儿！” 小四子抬头往远处望，就见萧良窜着就跑出来了。 小梁子！ 小四子对他招手，萧良落到了枣多多脑袋上，叫了一圈人，又跟他爹打了个招呼，就伸手轻轻将小四子从兜子里拉出来。 姐儿， 我带你去我屋子里玩，然后再带你去看妹妹。 说完，萧良打了一声口哨，小五就跑过去了。萧良拉着小四子落到小五背上，拍了拍小五脑袋往远处一指，小五就跑走了。公孙似乎有些担心，萧同海冲他笑了笑。 不用担心，让俩小孩玩吧，狼王堡很安全的。 准备的怎么样了？ 按照邹将军说的都办妥了，山的话你什么时候想去都行，不过这几天怕是有雾霾，最好是下午太阳出来的时候去看，或者傍晚的时候看。 赵普点头。众人进入了狼王堡，原来走过长长的山沟之后就别有洞天了，眼前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市，建筑和中原地区有很大的不同，都是黑墙方块状的巨石城堡。狼王堡百姓的穿着打扮也是各有特色，街上十分热闹，见到萧同海都跟着打招呼，还有不少认识赵普的也跟他打招呼。这时就有人送上来吃的，什么马奶、乳豆腐、肉肠、糕饼、干果子一大堆。展昭见递到自己手边了，就想推脱。 狼王堡的人很热情的，他给你们吃的就是一种尊重，你一定要收下，不然主人家会不开心的。 展昭眨着眼赶紧道谢，伸手接了各色风味美食，觉得狼王堡这种民风真是好到爆。只是到了狼王堡皇宫大门口，众人手上都空空的，只有展昭捧了满满一手的吃食。展昭嘴角抽了抽， 难道说我脸上就写着吃货两个字儿？ 白玉堂下马，展昭捧着吃的蹦了下来。 干嘛都给我一个？ 白玉堂一耸肩，看了看展昭的脸，看上面是不是写着吃货两个字。展昭觉得略感羞愤。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